点。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和他哥哥在面临家庭变故后的奋斗和创业史，从中国到美国，他们吃了多少苦，又是如何慢慢地走出困境的呢？欢迎光临， 这儿是故事酒吧。 啊，对。 哦，原来是这儿啊。 是别人介绍来的。 啊，对，我表妹来过你这儿，回去就跟我玩命的推荐。 是吗？ 她非要让我在出发前来你这儿坐坐，跟你聊聊我的故事。 出发是要出远门？ 嗯，去美国。我和我哥现在在那边工作，这次回来是接我爸过去玩一圈的。我们哥俩这些年都没怎么好好照顾过他，老爷子辛苦一辈子了，现在总算能让他放松放松了。啊，我妹说你喜欢听故事，还说我家的故事很励志，你一定喜欢听什么的。 没错没错，我特别喜欢听励志的故事，刚才听你这么一介绍，我就知道你的故事肯定不错。 其实现在想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和好多人都一样，都是为了生存嘛。嗯，从哪说呢？那就先说说我的家庭吧。 好， 我家原本是一家四口，我爸妈加上我和我哥。其实我妈是意外怀上的我，所以我出生的时候，我爸都40多了，我妈也比他小不了几岁，是个家庭主妇。我哥大我5岁。小时候，我的日子过得还是挺舒坦的，家里虽然不算特别富吧，但基本我想要什么家里都会满足我。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爸经常出差，我妈在家做饭，我哥呢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接我回家。那个时候不懂事儿，特别爱吃零食，但又没有零花钱，我看别的同学总是拿着各种好吃的却眼馋，就缠着我哥买。其实我哥也是上了初中以后，我爸才给他一点零花钱的。我记得我当时想吃的那个零食是5毛还是1块来着，我哥纠结了半天，最后还是给我买了，还让我别跟家里说。我俩偷偷吃完才回的家。 你哥哥真宠你啊。 是啊，从小到大他都特别宠我，我们一家四口的日子也一直过得很安稳。直到我小学毕业那年。 那年出什么事儿了吗？ 那年我妈没了。 啊？ 是癌症。那会儿我对癌症还没有什么概念，就记得我妈不停地往医院跑， 我爸也把工作停了，陪着我妈跑。最开始我妈还能每天带着笑等我们回家吃饭，后来她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饭也变成我哥做。那会儿我刚准备升初中，我哥已经高二了，我爸一个人不仅要负担我俩的学费，还要负担我妈的医药费，日子过得越来越紧吧。而且我妈没了以后，姥姥还来我家闹了好多次。 为什么呀？ 嗨，老人家迷信，认为我妈得了癌症是我爸招来的，怎么和她解释都没用。过去姥姥很喜欢我们哥俩的，但我妈走了以后，她就对我们不闻不问了。当时为了供我们哥俩上学，我爸只能四处和亲戚借钱。还好，除了姥姥之外，其他亲戚对我们还挺好的。我爸为了快点还上钱，几乎天天在外面出差。当时那种情况，你要说我不焦虑肯定也是假的，整天也没心思学习。我哥就比我强多了，他从小到大都属于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学习体育什么都特别好。当时他的目标本来是考对外经贸大学，也是一本里很不错的学校了。我呢，一直都是班里的中等水平，也没什么目标，所以我当时就想，干脆我辍学吧，毕竟我哥那么优秀，家里能出来一个名牌大学的优等生，也算是给我爸长脸了。可还没等我说呢，有一次吃晚饭，我哥竟然先开口了。 我想走体育特长生的路子，考体大。 你不想参加高考了？ 嗯。 你跟爸说了吗？ 他不是出差还没回来吗？我先跟你说一声，然后再跟他商量。 可你不是一直想去对外经贸吗？是不是家里没钱了，你才放弃了？你说话呀！ 今天作业有不会的题吗？我一会儿给你讲。 你别转移话题。 到最后他也没回答我。后来我哥真的去考了体育大学，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跟我爸说的，我爸竟然同意了。上大学以后，我哥天天在操场上训练，很晚才能回家。哦，为了省钱，他都没有住校。我爸依然是每天出差，家里欠别人的钱也慢慢都还上了。我快高考的那阵子，我哥已经开始在外面挣钱了，家里的日子也有了点起色。不过那会儿我爸已经快退休了，所以家里马上就又只剩下一个人挣钱了。我心疼我哥每天早出晚归，挣的也不算多，所以就想着不高考了，毕业后就去打工。我把我的想法跟我哥说了以后，他还是没说话。但那个周末，他破天荒地开了两瓶啤酒，说要跟我谈谈。那天他攥着我的手说了好多，我唯一记住的话就是， 我学体育就是为了能让你上个好大学，我一直想着赶紧修完所有的学分，赶紧毕业，这样我就能出来工作养你了，所以你就别再跟哥说傻话了啊。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提过不上大学的事儿。然后到了高考之前，我们学校有个美国的大学来招预科班的学生，说是读完预科可以直升大学。我哥和我爸分析了一下，都觉得我英语特别好，偏科也很严重，所以就建议我去国外上学，镀个金再回来肯定就不一样了。可我就觉得家里没有闲钱让我出国，但他们却坚持让我去试试，我就去考了。本来我想着美国应该不会要我这种严重偏科的吧，再说就算要了我也付不起学费。考完之后，我还是按部就班地参加了高考，成绩也挺普通的，但也够得上我报的学校了。那年暑假，我找了一份暑期工，想给自己读大学挣点零花钱。 但没想到有一天工作的时候，美国大学的合作方竟然给我打电话说我通过考试了。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那种心情你了解吗？真的很复杂，虽然很惊喜，哎呀，但还是焦虑更多。你说钱怎么办啊？那边又人生地不熟的，而且我爸退休后总得有人照顾吧。 但我猜你爸和你哥一定全力支持吧。 哎呀，何止是全力支持啊，我爸说钱不是问题，自己退休以后完全可以照顾自己。我哥甚至说， 我想了一下，那不我跟你一起去吧。 啊？ 怎么，你哥的英语水平你又不是不知道，去那儿帮你辅导完全没问题，而且还能照顾你。 不是，我是说咱家的钱。 俩人的机票钱还是出得起的，到那边以后我还可以打工挣钱啊，你就负责好好读书就行了，咱俩在一块儿还能有个照应。 你哥真的陪你去了？ 真的呀。但是我们过去以后谁也没想到日子会那么苦。我读的是预科，但是预科是不给安排宿舍的，只能自己找地方。那时候我们也没经验，不知道要在国内先申请，结果到了美国才发现竟然没地方住。学校那边也很为难，因为学区房肯定没有空位了，他们就先安排我们俩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宾馆。可你知道那个宾馆有多贵吗？一天要62刀，合人民币一天要500多块。 好家伙， 你说我这种花1美元都心疼的人，让我一天花62刀，那真是要命了。哎呀，好在后来我联系到了中国的学生会，打听到了一所房子正在出租，但是离学校很远，开车要20分钟，走路就得1个小时了。我跟我哥商量了一下，想着就当锻炼身体了吧，都是大小伙子也没什么关系。结果到那儿一看，发现我们的钱只够租半年地下室的。 啊？ 哎呀，其实之前在国内也不是没过过苦日子，可是我还真没住过那么破的地方。但好歹也算有了落脚的地方了，我就忍了。我哥还开玩笑呢， 哎，这地儿也不错呀，以后咱俩就可以天天锻炼了，铁定能练成肌肉男。 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我也知道自己必须努力了。在美国学习其实很苦，虽然我的英语在国内还不错，可是在国外跟人家拼母语还是很吃力的。每天看书都要看到12点才能复习完所有的东西，然后再和我哥挤在一张小床上睡一会儿，早上天一亮就要走路上学。那段时间真的是太累了，但是过得也很充实。每天回来的时候，我哥都会给我做好饭，然后跟我一起复习。 不容易啊。哎，他在那边找到工作了吗？ 嗯，找到了。其实纽约本来只允许学生每周打工20个小时，如果想找正经工作必须要有学校发的通知书才行。我哥不是学生，所以没法找这种工作，但好在那边有很多中国餐厅，按小时结账，也不太计较身份问题，所以我哥就去了离家不太远的中国餐厅打工了。因为他英语好，时间也多，而且老板知道我们的情况后还特别好心地给他提了一点工资。不过餐厅的性质也是早出晚归的，遇到生意好的时候，我哥经常凌晨1-2点才回来。当时我一直以为他做的是服务生，他还跟我说工作挺轻松的。但有一次我悄悄跟他去了那个饭馆，看到他竟然在洗盘子，而且还常常有人挤兑他，我气得差点就跟他说别干了，在国内我们哪受过这种气啊。可我知道我们当时需要钱，我也只有玩命的学，找到好工作，才能对得起他和我爸。 哎，那后来你学的还算顺利吗？ 挺顺的，我预科通过以后上了大学，也终于从地下室搬到了学生宿舍。因为美国的宿舍也是居民区那样的房子， 所以我跟我哥就一起搬了过来。我哥那会儿还是在那个饭馆打工，我上大学之后也开始每周当汉语家教挣外快，所以我俩还能挣到不少钱，其实还是挺开心的。而且我大学的成绩也一直不错，所以我就想继续读个研究生，我爸跟我哥也很支持。那个时候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一转眼就到了大四。这期间那个中餐馆的老板帮了我们很多忙，其实那个老板也就比我哥大两三岁，所以和我哥还挺有的聊的，没事的时候经常和他坐下来喝两杯。人在国外看到中国人就觉得很亲切，所以他对我俩也尝试能帮一把是一把，有时候还会请我们去他家吃饭，还会一起出去玩呢。搬家的时候他也会帮我们运行李， 真是遇到好人了呀。 没错，他也鼓励我继续读研。我当时申请的是法律系，主要是觉得出来以后赚钱容易，因为美国的律师行业挣钱特别多，前景也好，就算是回国找工作也方便。而且我看了一下课程，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就报了。后来有一天我哥突然跟我说， 哎，今天老板跟我说你这么有想法，为什么不试试自主创业啊？ 自主创业？开玩笑的吧？ 他真没开玩笑，我也觉得可以试试。 哥，这儿可是美国，你看美国人都很少有自主创业的，何况咱们是中国人呢，风险太大了，而且咱们也没必要在美国扎根啊。回头我毕业了，咱们一起回国发展不好吗？ 但我确实有个想法，挺想试试的。哎，等你毕业了也可以来帮我呀，正好你学的是法律，我要是开公司你可以做法律顾问吗？ 他是认真的？ 对啊，一开始我也觉得特别不靠谱，但最后被他三番五次的劝，我竟然也同意了。 不过我有个问题啊，你哥的身份能在美国创业吗？ 我忘了说，他后来也读了一个大学，拿到文凭后就可以申请长期居住了，身份呢也就不那么尴尬了。 那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他想做家庭式的私人定制旅游，就是带着两三组家庭一起在美国旅游，然后根据每个人的要求不同，价格也不同。因为我们都是挺爱玩的人，所以觉得一边旅游一边挣钱也是件两全其美的事儿。 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揽生意应该不容易吧？ 肯定是万事开头难嘛。一开始我们是在 QQ 和微信上宣传的，但因为人脉有限，真没什么人买账，特别是价格确实也不便宜，就更没什么生意了。后来我就把这个印成广告在学校里发。说实在的，我之前在国内还挺讨厌这种硬塞人家广告的人，但真到了自己做的时候我才理解那种心情，干什么都不容易啊。好在宣传还是有效果的，慢慢的就开始有人来咨询了，我哥也开始带第一个团队了。我在那个期间读完了研究生，还考上了博士。 这么厉害啊？ 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对法律这么有兴趣，本来考博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没想到真考上了。我哥那边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好，有时候连续一两个月都在外面跑，虽然累但是很高兴。我博士毕业后，我们俩就考虑开一个小公司，除了做定制旅游外，还可以定制夏令营教育，让中国的孩子体验国外的教育。就这样，公司从最开始只有我们两个人，到现在已经发展了十多个人了。我俩的生活也越来越好，还在美国买了房子。 我们还想着以后把业务扩展到整个亚洲呢。 真替你们高兴，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其实现在想想，当年吃苦的日子就跟发生在昨天一样，虽然苦吧，但是我真挺感谢那些日子的。所有人都会经历逆境的，但没有逆境你又怎么能成长呢？你说对吧？ 没错。我想到一杯鸡尾酒特别适合你的故事，你稍等啊。